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 岁月飞逝，唯有记忆永恒。人类从昨天走到今天，唱片记录了点点滴滴的声音，记忆的唱片。 欢迎来到记忆的唱片，我是你的朋友古月。现在就让我们在歌曲我们冲过封锁线的歌声中，重温那些激情澎湃的旋律。我们冲过封锁线创作于1939年，当时年仅22岁的战士朱杰用歌声歌颂了八路军总部抗大一分校的师生徒手通过敌占区，冲过敌人封锁线，安全到达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建校的英勇行动。几十年后，朱杰的女儿朱小平夫妇为寻找父亲创作的军歌，辗转4000多公里，终于将这些歌曲录制成 CD 完整保存下来。接下来让我们欣赏朱杰作词九明作曲的《晋东南进行曲》。这首歌曲反映了1939年八路军在敌后根据地一边办学一边宣传抗日的情景。 1939年11月，抗大一分校东迁山东，校长带着全校3000多名师生徒手穿越2道封锁线，安全到达根据地。这首《夜行军》就是这次东迁的纪念之作。歌曲中描绘出夜行军的环境，使人如同深入其境。的唱片 The Sound of Memory。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你喜爱的记忆的唱片，前世不忘后世之师。今天我们重温那些老歌时，才能更加深刻地理解新中国来之不易。和平年代我们应该更加珍惜，就让这首在和平年代为我们的祖国祝福。 昨日的笑颜已经散去，大地一片鸟语花香。亲爱的人们啊，你可知道我在什么地 下光，亲爱的妈妈。 亲爱的人们啊，你可知道我在什么地方？昨夜的呐喊已经走远，满天一片灿烂霞 时期还是和平年代，人民解放军都在挥洒着他们的汗水和鲜血。就让我们通过这首《一二三四歌》来了解我们的解放军战士。五月代表编辑才涛，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您在我们的歌声中停留。 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响首歌，绿色军营，绿色军营教会我。枪交给我，二呀嘛二呀嘛二呀嘛二，二炮为首为祖国，三呀嘛三，三军将士不为了四海为家，哎嗨嗨，哪里有我，哪里有我，哪里就有一二三四，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响首歌，这边唱来，这边唱来，那边歌，唱给蓝天和大地，唱给妈妈和祖国。一呀嘛一呀嘛一呀嘛一，一颗党不落黄河。二呀嘛二呀嘛二呀嘛二，二呀春风拂面。三呀嘛三，三山不军营，绿色军营，教会我唱。 么一个高墙交给我，二呀嘛二呀嘛二呀嘛二，二话没说没做，三呀嘛三，三军将士我为了四海为家，像首歌，这边唱来这边唱来那边喝，唱给蓝天和大地，唱给妈妈和祖国，一呀嘛一呀嘛一呀嘛一，一唱到祖国欢呼，二呀嘛二呀嘛二呀嘛二，二呀春风拂面，三呀嘛三，三山不 给岁月加上一个标签，让心情回归从前。 如果再回到从前， 送光阴一个记号。余音淡淡， 以上您收听到的是记忆的唱片，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旅行号1073，欢迎您继续收听。 风吹雨成花，时间追不上白马，你年少掌心的梦话依然紧握着吗？云翻涌成沙，眼泪被岁月蒸发，这条路上的你我他，有谁迷路了吗？我们说在一起，就算与时间为敌，就算与全世界背离，现在我想问